保宋时，南征北战，沙滩会一个个血染征鞍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保要断我后代香烟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探，取经到哪怕哪，森严地雷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虎穴龙潭，耳边响忽听得人马嘶喊，急马低驰直奔小山关， 老道老道，常住古庙，白日烧香，夜晚睡觉，身在北国，心在南。心在南朝， 道长开门。请了， 还礼还礼， 大家拜将。 道长，将我看错了。 未曾看，看你心情胆战，汗流满面，斜头一山，战马不见。只有这一根愚钝的宝剑。 道长，是你看错了，是我清晨起来在此万刷的呀。 既然如此，到我庙中则是那 口干舌燥，头背清长。 原来如此， 马立勋说了真情实话，还则罢了；如若不然， 讲了实话，你便怎样？ 我来问你尊姓大名。 听了，你姑娘姓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宋朝天伯父杨八姐。 素举何地？你母你母兄妹几人？到此何日？今到现在何处？ 问你 八戒，我弟儿。